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3日嘅朝早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噶。外面嘅天气咧系17度，相对湿度69%，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系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嗱，讲下咧最新啊，寻晚咧就有一个嘅受限区域啊，喺几个区都系出现嘅，包括喺天水围啦、佐敦啦同埋深水埗。咁最新就出咗一啲嘅数字，喺深水埗咧就话大约有1600人咧系受检，咁啊暂时个确诊嗰个数字都系话零嘅。佐敦嗰度咧就话有超过300人咧系受检，咁不过咧部分咧结果咧系仍然系核实紧嘅。咁啊天水围方面咧就暂时未知嗰个嘅数字住，同大家讲呢个就系最新嘅受限区域入边嘅情况。咁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啦，寻日就公布咗有关于最低工资嘅进展啊。最低工资而家咧其实咧就系每两年咧做一次检讨嘅，由2011年到而家啦，实施咗10年以嚟咧。今次是第一次維持嗰個水平不變，繼續是每個鐘頭咧係37.5最低工資嘅。尋日公布咗呢一個嘅數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尋日見記者嗰陣咧就話，委員會咧係考慮到香港嘅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高等等。咁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咧亦都引述政府嘅經濟顧問，就話而家香港經濟咧係二戰之後以嚟咧係最嚴峻嘅。最低工資咧就要先由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傾咗出嚟啦，先至再係交去政府嘅。咁啊見到就話啦，唔係所有嘅委員咧都同意今次咧話係維持每個鐘頭37.5嘅決定。見到有報道就話呢個咧都係10年以嚟咧係第一次嘅。你又點睇咧？本身你係打工仔啊，定係老闆咧？會唔會對於最低工資呢一個嘅水平維持不變咧都關注咧？最低工資呢個政策本身會唔會都影響你咧？你本身會唔會可能人工上面都受到影響咧？定係你係打老闆嚟講咧都關心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請一位勞工界嘅代表，有勞聯主席林振聲，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早晨，林振聲。咁啊，想问一下啦，就系而家见到话，即系最低工资系叫冻结啦，系37.5嘅，你点睇呢个数字咧？ 我哋就有啲失望啦，因为虽然你话个经济环境唔系太好，或者系仲有疫情，但系咧，始终对于基层工人嚟讲咧，即系应付嗰个基本生活开支，其实都系重要嘅。同埋呢两年虽然嗰个通胀系稍微温和咗啲，但系其实每年嗰个基本通胀率都去到2% 到啊。咁同埋有一啲即系消费物价指数，即系衣食住行方面，其实都有上升。咁最直接嘅就系公屋嘅租金，其实都加咗去大概9% 到啦。咁如果你唔调整嗰个最低工资咧，就都唔好讲话去改善基层工人嗰个生活嘅质素啦，可能佢哋连基本嘅购买力都维持唔到，咁可能嗰个生活质素咧仲系略为下降咗，所以我哋都觉得有啲失望啦。 但系而家实质有几多人系真系攞紧最低工资？因为好多可能都已经系高过最低工资嘅水平噶啦嘛。咁如果攞得高过嘅话，实际最低工资对佢哋嘅影响又系咩咧？ 系啊，所以我哋就觉得因为讲紧最低工资嘅调整系保障一啲最基层嘅工人，其实对大部分嘅雇主嚟讲咧， 其實都是沒有影響的，因為他們都不會用這個數字用這個工資去聘請員工啦。其實講緊可能真的那幾萬個打工仔，咁特別係一啲依家所謂收緊37.5，即係最低工資水平嘅工人咧，如果之前嘅統計咧，其實都係20,000人多啲。咁仲要咧，呢啲人咧係比較集中喺嗰啲即係所謂外判嘅非技術員工，可能係清潔啊、保安啊。咁其實呢啲行業咧，佢又唔似係旅遊業咁樣受疫情影響喎，佢呢啲行業咧係可以繼續營運啊，同埋嗰個即係就業狀況都係比較平穩，同埋大部分呢啲外判咧，其實如果之後佢去投標政府嘅標咧，其實佢嗰個成本啊、人工啊，都會反映喺嗰個標書度嘅，所以其實實質對佢哋嘅影響就唔應該係太大咯。 但讲返譬如自己打工仔嗰方面先啦，见到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呢就话，其实上一次调整呢个水平呢就係由34.5加到37.5嘅，就话升幅呢都跑赢通胀，咁认为基层呢都可以维持购买力啦，就算今次唔加都好。你点睇呢个讲法，系咪上次加得多啲，今次唔加咁拉返匀都可以接受呢？ 我覺得又唔可以係咁樣睇嘅，因為佢其實依家係兩年先至一次檢討噶嘛。咁即係上一次嘅加幅係稍為理想啦，但係其實我哋睇到有啲嘅即係早兩年嘅有啲消費物價指數啊，其實如果累積咗兩年咧，其實嗰個升幅咧都唔止8% 嘅。咁所以我哋係覺得即係應該係逐次去提啦。同埋今次咧有個情況就係，如果佢再唔去到提升咧，咁變咗37.5呢個水平咧，因為佢本身已經係由2019年5月開始實施嘛。咁即係話新嘅水平都仍然係呢個水平咧，就去到2021年5月實施，咁一路去到2023年，咁即係話咧4年裏面咧都係維持喺37.5呢個水平，咁呢個就都比較難去相信一個。即係最基本嘅保障，37.5係可以維持4年咁長。咁萬一即係依家經濟可能就略為有啲唔明朗啦。咁如果去到年尾或者出年經濟係真係有啲復甦啊，各行各業嘅都加人工啊，又或者令到嗰個通脹啊係升得比較緊要嘅時候咧。咁變咗基層嘅工人係咪仲係要呢個37.5嘅工資一路維持到2023年先至有機會去改善呢？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基層工人即係維持呢個水平呢，就維持得太耐就亦都唔理想。 但係咪經濟復甦咁快呀都未知啦，但起碼而家就見到譬如經濟顧問嗰個講法啦，就話二戰之後最嚴重嘅情況，即係如果成個社會都面對緊一個經濟困難，打工仔都要幫一幫手負擔啲，係咪都合理呢？ 我哋就覺得因為最低工資呢其實都係所謂保障一啲最基層嘅工人啊，即係其實就絕大部分嘅僱主啊、僱員啊都唔係話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我哋就係希望可以保障一啲最基層，最即係希望佢哋都可以收取呢個工資呢，都可以維持嗰個基本嘅生活質素。咁特別係即係其實呢啲所謂低薪嘅行業咧，其實佢又唔似係旅遊啊或者美容啊嗰啲行業係受疫情影響嘅，即係佢係仍然係繼續運作啊，同埋譬如清潔啊、保安呢啲，睇翻佢嗰個失業率咧，其實都係可能2% 啊、3%，就比平均嗰個失業率係依家去到6.6% 咧係為低嘅，即係所以呢啲行業相對係比較平穩，嗰個就業狀況啊都係比較穩定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亦都人數亦都唔多啦，即係最基層嗰班嘅工人，所以應該有一個合適嘅調整，等佢哋可以維持嗰個購買力啦。 即係所以你覺得即係就算係經濟差嘅情況，如果加最低工資都不至於令到嗰啲行業即係會執笠啊，或者啲員工可能要炒啊，咁應該唔會有呢啲反效果嘅。 是因為以前有個講法呢，就係話所謂漣漪效應啦嘛。即係譬如話我37.5嘅人工加咗可能加到去到40元。咁變咗呢，上面嗰個工資水平嘅員工呢，譬如係43元或者45元嘅呢，咁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呢 就會都會加人工嘅，因為所謂個漣漪效應令到其他嘅工人都會加人工，咁所以令到僱主嗰個成本就好大。但係今次咧就似乎未必會發生啦，因為好多行業雖然佢嘅員工可能唔係收緊最低工資，但係可能整個行業嘅情況啊，佢都係因應嗰個經濟啊、疫情啊，可能即係整體嗰個加人工都冇往年咁理想，咁所以其實就更加唔會有嗰、那個漣漪效應出現咯。 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見到今次咧報道就話，即係最低工資咧，過往都係即係勞方、資方同埋學者咧，即係喺委員入邊咧、委員會入邊咧，都係一致共識咧，通常都係咁。咁啊，見到就話今次咧，應該係有三名嘅勞方委員都係拒簽嘅，似乎就唔係即係個共識入邊唔係包埋勞方嘅意願喺入邊嘅。你點睇咁今次呢一個37.5有個咁樣嘅決定出嚟？ 是啊，我諗就即係三位勞方代表，即係可能佢哋即係都係比較站喺即係基層工友嗰個角度去諗啦，即係都覺得應該即係有一啲嘅調升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比較失望同埋就唔理想嘅呢，就係因為呢、這個喺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面其實有所有啦，即係三個嘅勞方嘅代表，都冇一個係贊成過37.5，咁所以就唔能夠話係一個共識咯。即係雖然即係裏邊如果數人數嚟計咧，就大部分都即係比較多嘅委員係同意37.5，但係呢個咁重要嘅勞工議題咧，竟然係冇一個勞方嘅代表係同意咧。咁我哋就覺得唔應該有共識咯。咁調轉嚟講，如果有一個議題係資方嘅代表都完全係冇一個去贊成嘅，咁調翻轉其實亦都係唔能夠話係一個共識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雖然佢都冇講話係一個絕對嘅共識，只係話大部分委員嘅共識。咁但係我哋覺得，既然就唔係一個全部嘅共識咧，咁所以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唔應該有一個咁嘅建議，就係將37.5建議俾政府咧，即係可能就咁話，即係各自表述啦，大家都冇一個絕對嘅共識啦，咁又可能即係最終即係由行政長官啊或者政府啊去衡量翻其他嗰啲意見啊去定咯。 嗯。見到啊，今次咧，羅志光局長亦都講到話，即係過往勞方咧都好想爭取啦，即係喺最低工資嗰度咧一年一檢嘅。咁但係佢就話咧，如果一年一檢咧，就可能只係做到一啲機械式嘅檢討，甚至係違反即係勞方嘅意願。可能檢完之後咧，個最低工資水平係會下調。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我諗其實就算我覺得又唔係一定要用一啲好機械式嘅檢討方法嘅。其實因為依家法例呢其實就是每兩年至少檢討一次嘛，所以其實冇排除到一年一檢嘅，甚至話你幾個月之後再開始檢討都得嘅。咁問題嗰個主導權呢就喺政府嗰度啊，因為法例就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呢係按行政長官嘅要求呢去到建議呢個水平，咁所以主導嘅呢其實都係政府。咁我覺得即係譬如如果係下半年或者係年尾即係經濟稍微有啲復甦啊，即係各行各業有加人工啊，咁其實就加上又有通脹啊，咁其實又應該係即時去開始呢個檢討嘅安排啦。咁另外就 即係唔驚會跌咩？反而會 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檢討嘅時候又未必會用一個即係所謂機械式嘅，即係可能按翻依家呢個嘅檢討嘅情況，譬如依家其實都係大概檢討年嘅六月咧，就開始可能最低工資委員會就邀請大家俾意見啦，咁啊七月收集意見啦，八九月就去開會傾，其實整個時間都可能係三四個月之內，即係如果再壓縮一啲咧，可能兩三個月都比較做到一個全面嘅檢討啊，收集社會意見啊，咁其實都係沿用翻依家嗰個檢討方法，都係可以做得到啦。 好啊，同阿林振聲傾到呢度啊，林振聲就係勞聯主席嚟嘅，講到勞方一啲嘅睇法啦。再請多位嘉賓同我一齊傾下，有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召集人之一嘅殷瑞嫻，早晨。 是早晨， 早晨，殷瑞嫻，讲下即系讲呢个最低工资之前咧，都想讲下啦。疫情之下对你哋做生意啊，系咪主要都系一啲清洁嘅做生意嘅人士啊？嗰啲有几大影响咧？其实 其实咧，即系 我哋呢個行業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平穩嘅。咁、因為咧，我哋都係依啲都係民生嘅服務啦。咁每日都需要嘅。咁所以喺就算喺個疫情嘅時間咧，咁我哋都係維持嗰、那個營運嘅。咁係即係相對好多行業嚟講咧，咁我哋清潔咧係叫做係影響是比較少的。 咁影響比較少，但今次見到最低工資個水平都係凍結37.5。呢個你點睇啊？作為一個即係資方嗰邊嘅即係做生意人士，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啦。因為其實咧，而家經濟真係好差。咁就算咧喺我哋個行業咧影響唔大，但係我哋都服務市民嘅。咁經濟差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嘅收入。咁如果你話，如果我哋因為最低工資加咗上去咧，個無論加幅係幾多啦，咁我哋都係會轉嫁翻俾市民嘅。咁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係好吃力嘅情況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冇工開，咁其實而家經濟咁差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凍結咗係就係比較上係適合啦。因為而家大家都睇唔到個經濟復甦是几时会到，咁同埋而家大家都仲系讲紧个疫情系点样去控制，咁亦有好多行业已经系停工啦，咁我觉得即系等个经济复苏咗之后咧，都要睇下嗰个复苏情况系点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好多行业啊，而家都已经裁员啦，甚至话系关闭嘅时候咧，咁要经济复苏之后，要睇佢哋。仲有唔係話淨係香港嘅問題啦，仲要睇埋外圍因素啦。咁如果你有一日咧都仲係其他國家世界各地都仲係好嚴峻，呢個疫情未受控嘅時候咧，咁香港經濟復甦都會係有影響嘅。 其實而家咧有幾多清潔行業嘅員工咧仲係攞緊最低工資嘅？如果最低工資即係維持啦，即係你覺得都算係可以啦，咁啊即係減低一啲即係人工上面嘅支出啦。你哋行業嚟講，人工又係咪最大嘅支出咧？定係有其他嘅成本都好大？ 我哋最大嘅支出咧就係人工嘅，咁超過咧八成以上，即係再加埋福利咧，即係已經係即係超過九成噶啦。咁其實咧就我哋行業咧都攞緊最低工資37.5咧係好少好少，甚至乎你而家成日都話政府外判啊，人工好低。咁其實而家政府外判嘅員工咧都攞緊50以上噶啦，而家啲合約都即係逐漸你知啦，成日都會係有合約。外判出嚟嘅，咁其實都係根據嗰個情況咧。咁而家現時嚟講咧，你要接到外判嘅合約咧，都要俾承諾俾員工咧，都即係已經超過50以上。咁你反而私營嗰啲咧，好多都係譬如就算屋邨嗰啲咁樣，可能有啲仲係37.5，但係呢個唔多咯。咁整體上嚟講咧，即係好多一平均啦，我哋講個平均數啦，即係唔好講啲高嗰啲啦，平均咧應該即係43-45啦。咁如果你喺商業大廈做嗰啲咧，佢個時薪咧係已經去到50以上噶啦，啲60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嗰個行業咧嗰、那個因為比較辛苦啦，啲人工作，咁所以咧變咗我哋係俾緊個市場價嘅。咁如果你太低咧，37.5係唔會有人嚟做嘅。咁你話嗰啲37.5嗰啲點解會做咧？咁係因為佢可能咧就係喺樓上樓下翻工啊，咁變咗咧佢好方便啊。嗰啲咁佢就先會做嘅啫。咁但如果你真係話要為咗生計嘅咧，通常都唔會即係啲覺得我要養家嘅，咁你都會去啲人工高啲嘅地方做嘢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唔係問題咯。 但係譬如整體即係站在打工仔角度啦，即係物價嚟講咧，我見到就話即係同埋入息中位數啦，入息中位數都多咗超過一成嘅喎。咁但係今次最低工資唔加，咁維持住嗰、那個時期咧，可能係去到四年，因為過去兩年再加未來兩年啦。咁樣計法，站在一啲打工仔角度，會唔會都真係難應付啲啊？嗰、那個 嗰、那個即係其他成個大市嘅入息嗰度都追唔上嘅又。 其實咧喺今時今日咧經濟咁差，咁都係冇嘢做啦。我哋咧其實我哋清潔業都係好感恩嘅。即係有工翻咧，係已經係好好嘅。咁咧，你仲喺呢個時候咧，就走去，其實咧係我覺得啊，如果你工資加咗上去，或者你最低工資水平調升咗咧，係影響一定影響通脹。即係唔好淨係講我哋清潔行業咧，有好多行業噶嘛，即係食肆啊、玩物流啊嗰啲。即係如果哪怕你係加五毫子一蚊，然後加你一加上去咧，一講個加字咧，咁啊肯定咧就會影響到個通脹，咁自然咧就會影響到民生。咁其實最終咧都係要市民大眾去埋單嘅。咁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但如果大家你話失業率係低嘅時候咧，我覺得市民大眾唔介意去俾多少少。咁所以咧喺最低工資實施之後咧。每年即係每兩年都有得加，但係喺今時今日，如果我哋仲係要堅持話一定要加呢個最低工資，我覺得係不切實際咯，係影響到民生咯。即係而家好多人咧，即係手停口停咗好耐啦。 OK， 好，同阿殷瑞恆傾到呢度，多謝你嘅意見啦。殷瑞恆咧就係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召集人之一嚟嘅。頭先都講到咧，佢哋比較熟悉一啲就係一啲清潔行業啦。佢講到有一啲係的確係攞緊最低工資嘅，但係其實好多都唔係嘅。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最低工資你點樣睇法？而家就話係凍喺37.5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30结束。政府表示，截至今日凌晨零时，超过30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有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受限區域涉及長樂街、志和街和彌敦道部分區域，當局正是進行執法行動，以確認受限區域內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亦都派員到訪大約150户，大約50户沒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當局並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在早上大約7:00完成深水埗受限區域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00，大約16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受限區域介乎基隆街、南昌街、大南街和北河街一帶共17幢大廈，當局正是進行執法行動，確認所有人已經接受檢測。如果居民能夠出示陰性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了檢測，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指定出口離開。政府派員到訪區內大約860户，大約200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當局會跟進。警方昨晚在大埔富康村向一架衝向警員的私家車開槍，兩男一女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和危險駕駛被捕。事發近午夜12點，警方在亨泰樓對出的發現3人有可疑，一名在私家車外的男子逃跑，很快被制服。警方找到一包大約重0.5克懷疑可卡因。私家車其後高速衝向追截的警員，警員命令男司機停車，對方無理會並且加速。由於警員生命受到威脅，在第二度警告之後，警員向司機位方向開槍，打中擋風玻璃。私家車其後失控反側，司機落車逃跑之後被制服，女乘客一度被困，受輕傷送院。警方在車入面再找到12包共大約重7克的懷疑可卡因。俄羅斯莫斯科法院裁定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違反假釋條件，判處入獄3.5年。 扣減早前被軟禁的時間，實際刑期是2年8個月。律師表明會上訴。納瓦爾尼星期二出庭的時候繼續指責總統普京向他落毒。監獄部門說納瓦爾尼多次違反假釋條件或者未有報道。美國、英國和德國都關注事件，要求立即放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將會同盟友協調追究俄羅斯未能夠保障公民權利的責任。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5.04，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78， 人民幣 6.458， 英鎊對美元 1.367， 歐元對美元 1.204， 澳元對美元 0.7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524 點，升16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7.96美元，賣出1838.59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稍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溫暖，週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幾陣薄霧，下周中期多雲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因为防疫措施嘅影响啦，佐敦嘅长乐街同埋部分嘅志和街仍然系封闭。咁喺深水埗，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同埋大南街咧都需要封闭啊！揸车嘅朋友咧，经过嘅时候要小心。受影响嘅专线小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亦都是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活在当下的香港人的心灵会不会特别的脆弱呢？我是林以乐，由今个星期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的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晚上我会从新心灵出发，等大家身心健康一点，拥有多一点的正能量。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来紧是迎接农历新年的节气立春，立春来到即是表示春天的开始了，亦都表示大地有万象更新的意思，我们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身体迎接牛年的来临。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一起联播《那些年》张维基。 2021年2月3日。政府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报告，维持最低工资时薪37.5。 新增24宗本地确诊，4宗源头不明。政府再列3区为受限区域。 教育局建议通识改革， 教授国家安全观及政治体制。 缅甸军方改组政府，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商讨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在千禧年代这里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主持的。疫情方面，昨日就有25宗的新增确诊个案，差不多是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本地个案占了24宗，源头不明个案占4宗，是连续两日个位数。受限区域方面，昨日都有的，见到是第二晚有多区的受限区域是在全港出现的。昨晚就在深水埗、佐敦、天水围都有的。其中深水埗的受限区域是相对大一点的，入面是涉及17栋的大厦的。讲下今朝最新的情况，在佐敦就分别就话系有超过300人是做了检测的，咁部分结果咧系仲系核实紧。咁深水埗方面咧就系大约有1600人咧系截至凌晨2点咧系做了检测的，咁未发现到有确诊个案。咁如果计翻条大数啦，之前有8个地方系做了受限的检测啦，咁连埋今朝做深水埗区咧验咗咧系大约11500几个人嘅，咁揾到14个确诊个案，以比率嚟计咧。大约是0.12%嘅。咁啊，请一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即系成个疫情。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咁啊，讲下譬如疫情啦。寻日咧就见到话系确诊25宗，本地24宗，源头不明4宗。点睇呢个嘅趋势？ 个趋势的而且确系向下走紧嘅。即係個確診數字係相似即係雙位數，接近我希望喺農曆年前可以係單位數啦。咁但係就始終都仲係有不明源頭感染。咁如果對比翻第四波疫情最初期嘅時候有100多宗，咁的而且確係大大降低咗啦。咁我諗政府而家其實都係希望加大力度啦。照佢咁講，就希望係盡早可以將個確診數字或者個疫情咧壓低啦。 加大力度嗰方面咧，見到啦，受限區域呢兩晚咧都有出現啦。咁但係見到咧，無論喺深水埗啊定係佐敦咧，都有唔少劃居住受限區域嘅大廈咧，其實過去14日咧都話係冇確診個案嘅。你點睇而家呢個方法咧？即係嗰個風險上又係咪對得準啊？個方向係如何？ 嗱，我諗其實我即係琴日或者前日都同傳媒朋友都有講啫。其實做唔係唔緊要嘅，不過問題咧，即係政府喺即係講解，即係你要封呢啲區嘅時候，或者受限區域嘅時候咧，你話聲俾市民聽，即係唔係話要事先張揚，但係你起碼話聲俾當區嘅市民聽。有冇一個發言人可以即係譬如進行當中嘅時候講點解你做？係因為基於環境樣本係呈現一啲陽性個案呢，定還是係不明源頭嘅個案呢喺當區發生？或甚至乎或者就係話最近喺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數據庫裏面見到有跡象顯示，即係有相關可疑嘅個案係喺嚟自嗰度嘅。咁我諗如果你好清晰咁話俾市民聽，咁其實市民亦係會好樂意咧去配合咯。咁同埋就即係變咗你見得到政府佢做嘢，即係當然就係話，正如佢之前有人講就係話希望走在疫情之前去預防即係傳播鏈繼續咁樣擴散開去啦。咁但係問題我。反而覺得如果佢用呢一個咁嘅思維咧，其實應該將一啲疫情將會爆發嘅點咧，係火種咧盡快撲滅。我舉個例就係，譬如而家有好多工地、建築地盤，你其實更加要去擺資源、人力、物力咧，去嗰啲地方咧去進行一啲即係恆常嘅篩檢。因為嗰度似乎會係一啲潛在嘅爆發點。而啲工友如果真係喺工地感染咗之後咧，各自翻到屋企再引申，即係唔同區嗰個爆發咯。即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而家政府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喺個傳播鏈嘅下游，你反而應該要喺個傳播鏈嘅上游，即係個源頭嗰度咧去着力嚇。咁依樣嘢我反而覺得，即係如果佢用翻即係譬如封區所用嘅人力物力資源咧。 在一些嘅地盤附近嗰度成立一啲檢測站。去做公有嘅篩查啦，可能會係仲緊要啲啲。 嗯，嗱，見到有啲講法就話，而家譬如受限區域入邊咧，有啲嘅確診個案咧，都係懷疑係同即係三跑嘅地盤工人咧嗰啲群組有關係嘅。咁呢、這個唔知係咪都係針對翻地盤工人啦？咁頭先阿曾醫生講到啦，如果喺地盤嗰度做一啲恆常嘅檢測嘅話，有冇話諗住係幾耐會比較合適啲啊？或者係咪要做到而家圍封嘅方式圍住個地盤喺短期之內即係要啲工人做曬強檢啊？咁定係點？ 的而且確係嘅，因為你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地盤工友有依啲咁嘅確診個案，其實第三波嘅時候已經有，咁第四波而家又有，咁即係話政府而家沿用緊嘅措施去進行我哋講緊工友嗰個病毒篩檢嘅方法，可能咧或者嗰、那個即係程序咧，可能要改善，或者希望可以及早察覺得到。嗱，我哋要強調係及早。同埋係預先，即係去預防個傳播鏈咧，繼續伸延開去散播喺唔同嘅，即係我講緊區域度。咁你變咗你，如果你而家喺下游咁樣係繼續咁封區，你嘅上游你繼續由佢繼續開工或者係傳播開去，你其實沒完沒了。所以我諗希望即係如果政府有關官員聽到咧，其實希望佢哋可以做一啲嘢。 嗯，即係幾耐做一次？如果你覺得要定期做，定係要用一個封區嘅形式去做？ 我其實任何方式都得，不過問題是我哋睇到就係佢做嘅功夫唔夠。 嗯，明白。另外咧，頭先講到咧受限區域嗰度啦，見到即係呢幾次做一啲受限區域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咧，相信唔係當區嘅居民嚟嘅，或者唔係嗰座大廈嗰個受限區域嘅居民嚟嘅。其實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驗咧？因為都好似有啲又困咗喺入邊要通宵瞓啦，但又唔係本身喺入邊嘅居民啦，咁、那個風險其實係大唔大嘅咧？呢一類人士。 嗱，我哋就如果真係有一啲傳播嘅鏈或者係環境樣本係有嘅時候，其實就唔係睇你停留喺嗰笪地方幾耐，咁視乎你有冇咁即係咁唔好彩接觸得到，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今次我諗相信有好多市民都大概知佢即係如果真係要封區的話咧，佢個時間大概係幾多？即係我奉勸就係，如果真係喺呢段時間，可能就係唔屬於個區嘅居民咧，可能要提早咧就喺特定嘅時間咧早啲翻屋企，避免咧即係政府突然間封區嘅時候咧就即係打擾到你自己。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做嘅，你都冇辦法，因為政府咁樣劃分咗你都係要去做。 嗯。因為過往就見到，譬如喺有啲人剪緊髮啊、染緊頭啊，或者有啲補習學生啊，都留咗喺個受限區嗰度啦，一度係。另外咧，就見到譬如天水圍，尋日咧就喺恆樂樓啊，都係列咗做一個嘅受限區域嘅。咁啊，見到就話喺7:06左右咧，就係宣告話係受限啦。咁但係過咗成差唔多20分鐘咧，先至有警員到場封區。這個你自己覺得從個風險上會唔會有啲人係即係走漏咗咁樣嘅會？ 嗱，呢樣嘢佢就又要咁樣講，即係其實佢要做呢個咁大動作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嘅。咁當中你話即係有啲唔係屬於我區嘅，或者等等，咁當然如果見到咁佢走咗，咁你冇辦法啦。咁但係問題，如果屬於喺嗰區住嘅話咧，咁我相信應該走唔甩嘅。 嗯，另外呢個都真係要問一下醫生啦。有小朋友咧，其實而家係咪好似就係話唔需要，即係就算你封咗嚟強檢咧，都唔需要驗埋佢哋噶嘛？但理論上個風險上又點睇咧？咁小朋友要驗嘅話，而家都係用一啲糞便嘅，咁見到有啲家長就話，即係未必話有就有嘅喎。咁呢個其實小朋友嗰個風險係點睇嚟講？ 其實小朋友嘅風險，其實佢哋唔會話因為佢哋小朋友而唔會受到感染嘅。 嗯， 只不過話小朋友佢哋嘅病徵咧。或者出現一啲比較嚴重嘅病情咧，相比起即係譬如年長嘅人係可能未必會咁緊要或者咁明顯咯。咁但係唔代表佢哋個風險冇咯嚇。 嗯。 咁所以譬如你話做檢測嘅時候，其實就係都係沿用翻，即係如果你譬如你講緊喺醫院嘅層面啦，譬如一啲小朋友入到醫院，其實佢哋都係要做呢個鼻咽拭子去攞嗰個樣本，即係冇話特別係零零舍舍唔同。當然佢哋可能會加埋，即係可能會驗糞便啦。 但系咪话六岁以下，以你所知，而家都系唔需要验嘅？即系如果做一啲强检啊咁。 而家强检。 嗯。 嗱，依样嘢其实就真系要问翻当局啦，因为咧，其实就依部分我就。唔 係 好睇清楚。 嗱，講一講個最新嘅消息啊，天水圍嗰邊嘅受限區域咧都出咗結果啦。咁就話咧係截至係凌晨兩點鐘咧，大約有270名嘅居民咧係喺臨時採樣站嗰度咧係接受咗檢測嘅，係冇發現到確診個案嘅。咁啊，天水圍嗰個嘅行動而家都話係完成咗噶啦。啊，另外咧就見到有一間嘅時裝店啦，尋日都有公布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就喺朗豪坊嘅。咁就話咧有3名嘅售貨員同埋收銀員咧係參加完一啲聚會啦，咁就有確診啦。咁啊，見到話成個聚會就有5個人確診，咁另外仲有一個人咧係初步確診嘅。時裝店嚟講，有一啲店員、收銀員係有咁嘅情況，嗰、那個風險傳播啊，對於顧客嚟講啊，嗰、那個嘅風險有幾大咧？ 嗱，我諗其實就喺時裝店裏邊，即、就、係、是、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有機會，譬如可能係即係喺物流嗰方面運送嗰啲貨物啦，即、就、係、是、包裝啦。紙皮箱啦、膠袋啦，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嘅，即係佢可能個病毒可能停留喺呢啲表面，可能講緊1至3日不等嘅。咁另外就係話即係接觸紙幣啦，咁樣即係收銀員接觸紙幣嗰個又係一個可以一個途徑去感染得到。咁嗰啲紙幣可能講緊係一日到即係一日到啦嚇，幾個鐘至一日。咁另外就話衣服咁嗰啲自不然就係話即係都你要即係料理啲衫啊，濕嗰啲衫啊，咁嗰啲都可能係講緊病毒可能停留喺嗰度3、4日，同埋人流可能相對比較多啲。咁如果員工有一個人感染咗，然後佢哋又有員工休息室、更衣室，同埋即係譬如即係食飯或者茶點嘅空間嘅時候，除低口罩咧，咁其實都係。有機會養成即係譬如互相交叉感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政府而家佢咁樣做封咗，即係可能要強檢嗰間時裝店咧，咁我自己覺得都係適切嘅。 嗯，更衣室嚟講算唔算高危咧？如果有啲病毒喺更衣室嚟講，對於顧客喺入邊， 其實之前喺尖東有間酒店嘅咧，都係發覺有類似咁嘅情況，更衣室嘅情況下咧。即係大家互相交叉感染啦，地盤都係啦。咁所以我諗更衣室員工嘅更衣室休息室咧，其實係一啲即係將病毒傳開去嘅地方。奉勸就係相關嘅負責人或者店鋪嘅即係管理層咧，可能要諗辦法，即係點樣去讓即係依啲地方咧唔好成為一啲爆發點啦。咁我諗依樣事情咧，我諗可以套用翻喺唔同行業都得嘅。 例如即係邊啲啊？即係咪啲人流比較高啲嗰啲行業？ 係啊，即係譬如你講緊食肆，佢哋要換制服嘅。逢親任何即係店鋪啊，或者商店咧，佢係要有換制服嘅地方。係要係啦、啊，所以變咗依啲，我諗甚至乎紀律部隊嚇，咁、紀律部隊都係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依啲我哋要關注啦、 最後我想問啦，去過嗰間鋪頭嗰啲顧客，你覺得使唔使都要做檢測咧？ 嗱，去過嗰間鋪頭咧，就第一就視乎依個衞生防護中心，佢可能指明係即係要話得清楚俾佢聽，會勸喻咯，勸喻如果呢個顧客去過，尤其是嗰段時間相關員工病發嘅時間，你去過嘅。咁你可能係建議佢哋要去做檢測，咁但係需唔需要強制呢？我諗就未必需要，但問題就因為同埋你做追蹤嗰方面呢，你都好難，咁所以呢個實在一個勸喻、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呢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頭先都講到一啲嘅地盤呢，有一啲爆發嘅個案，大家都關心，見到機場三跑嘅地盤群組啦，尋日就話呢有20宗嘅確診啦，咁另外包括呢有14個呢係工人，咁尋日就再多一名嘅工人確診嘅。見到呢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呢，尋日都係千禧年代都講到啦，話睇到呢有即係病發個案到而家呢超過2個星期都仲有喎，咁相信呢係有一啲第二代嘅傳播㗎，咁究竟針對地盤使唔使做多啲疫症控制嘅措施，要做多啲呢？請另一位嘉賓呢同我哋一齊講下嘅，有香港營造師學會會長謝偉正嘅，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謝偉正，講下先，你自己係咪都留意到即係地盤有唔同嗰啲嘅確診？覺得而家地盤都要再做多啲措施啊？ 咁嘅，我都留意到嘅。咁地盤都有確診爆發嘅。 我所知的话呢，其实就在疫情期间呢，即见到地盘大部分都已经有執行的防疫措施的啦。 嗯。 啊，那我亦都所知就话建筑议会都发出了有关的防疫指引的。 嗯。 那建筑地盘都有執行的。我认为就话地盘行业比较特殊的。 是。 因为我们的雇用的模式同其他行业有些不同。嗯。流动性高，同埋就跨地盘的。咁同埋我哋啲工人好多時都同出面社區嘅人士有接觸嘅，加上咧就有機會出現就無症狀感染者啊，咁就所以咧好多時就話就算做咗啲防疫措施咧，咁有時都好難避免就係、是、察覺到同埋地盤零感染嘅就係。 嗯，除咗你話即係成個營運嘅模式之外，你本身地盤嘅環境啊、啲設施啊，係咪都比較容易有機會傳播到病毒咧？ 嗱、咁講啦，建築始終都係體力勞動嘅工作啦，咁、工人喺進行啲咩勞動工作嗰時候，有時難免都會除得口罩，有時候可能唞下氣咁樣嘅，咁、所以有時就係未必可以百分百可以控制所有工人就全面執行呢啲防疫措施嘅，呢、個都係現狀嚟嘅。咁所以我哋學會咧就建議咧就盡量喺管理嗰度咧就係、是、出發嘅，咁啊，啱啱聽到啦，就啲公用空間係一個就係高峰叫做高峰嘅地方啦，咁、我哋學會建議就話咧，就盡量就增加呢啲就更衣室啊、貨櫃形式啊，就將啲工人咧盡量就分開分批使用啦，同埋就係、是、但即係、就是、分開唔同嘅時間啦，減少交叉工染啦。咁同埋就係、是、嗱、通常咧喺地盤咧呢啲咁嘅共用空間，例如啲更衣室咧。都有高峰期嘅，好似翻工時間、放工、同埋食飯時間，咁我哋都建議咧，就針對性咧，就增加個消毒嘅次數，即係喺啲翻工時間啊、放工時間啊，或者食飯時間咧，前後咧就增加消毒嚇，咁咪嚟減低個感染嘅風險咯。 呢啲就係預防嘅措施多啲啦，但如果真係針對爆發咗嘅地盤，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話要做強勢檢測啊，定係點啊？ 嗱咁講，嗱我哋業界我所知嘅話咧，其實咧有個別地盤咧，就算有一個工人確診咧，佢哋都會自發性佢哋安排停工，同埋要求就係所有工人咧就檢測咗有陰性報告先復工嘅，咁而家政府就係推行咗就係地盤如果有工人確診。就要求強制檢測咧，咁呢個統一嘅安排咧，咁我哋學會係覺得係正確同埋支持嘅，我哋嚇。 咁使唔使定期檢測咧？事前又 我哋嘅大方向咧，就最好咧就係啲建造業就從業員咧就全部都進行曬檢測嘅嚇。不過就係正如就係機場咁講前排佢都安排咗強檢啦。咁機場區域咧嘅人數就大約我所知啊，大約係7万。咁佢都安排就由2月初2月4至25号都要三個星期進行嘅。咁、香港實質上咧都有近50万名建築從業員嘅。咁個羣體數量咧比機場區域更加大啦。咁安排係需時嘅，不過相信政府進一步嚟嘅，咁但係針對呢樣嘢咧，我哋覺得咧，即、就、係、是、策略上咧，應該就係向一啲就係、是、地盤面積大、僱用人數多嘅地盤，因為嗰地盤如果有爆發感染嘅話咧，佢傳染嘅風險同埋傳染群又相對大噶嘛，我哋建議就係可以針對呢啲咁嘅地盤咧。就一步一步進行咧，就全面檢測嘅嚇。 所以全面檢測即係咪都係一個定期嘅方式，定係做一次性，定係點樣嘅？你哋諗住係？ 我所知而家喺發展局支持下咧，咁建造議會同埋建造商會咧，已經就有一個就話工地防疫檢測計劃嘅。咁只要就係啲工地佢就參加呢個計劃咧，佢就會安排人嚟呢個工地嗰度咧，就係同地盤嗰啲工作人員，唔止註冊工人嘅，同地盤嘅工作人員咧就做全面檢測嘅。咁我哋都建議就係策略性咧，就係、是、亦都呼籲咧，就同業咧就善用呢啲計劃嚇、尤其是大地盤嗰啲做咗一個檢測先嚇。咁、然後就係如果就係翻轉頭嘅話，再有第二個 round 嘅話咧，可以就第二個 round 嚟做，但係咧我哋建議咧就最好咧。 即地盤第一次咧，都盡量就做咗檢測先，第一次就係嚇， 其實講緊地盤呢個行業咧，流動性都高嘅，即係講緊可能即係某個工人呢幾日就做 A 地盤，跟住有時又轉咗做 B 地盤，即係都好多時候有跨地盤工作出現。呢個係咪都比較難制止，或者喺病毒傳染風險高之下都有啲難搞啊？呢、這個都係咪？ 呢、這個係我哋行業嘅特殊之處嚟嘅，就係、是、係、但我哋地盤都有啲控制措施嘅，因為我哋出入閘都有記錄嘅，咁其實我哋都可以追蹤翻啲工人去到邊度嘅啫嚇。 即係散工嗰啲都唔會追蹤唔到嘅。 追蹤到，絕對追蹤到嘅、我哋嚇。因為我想講講啦，因為我哋地盤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個工人全制度之下咧，我哋地盤都有出入閘記錄嘅。咁全部都可以即係記錄翻、追蹤翻啲工人就係去咗邊個地盤咁樣嚇。 另外最後都想問一下，我見到有些工人就說要停工都未必說那麼易停，就是他的質疑就說大判說停，二判又停不停呢？其實要停一個地盤是不是都涉及很多個不同單位？ 這樣啦，即一個地盤一定是個總承建商做總管理的了、okay， 就二判那裡呢一定是跟大判呢、就是、大家配合的、如果是要不要停工呢，就個總承建商咧，就根據佢而家現時嘅情況決定嘅嚇。咁、最緊要就係溝通嘅啫嚇。亦都明白到即係有二判啊，二判下邊亦都管理啲工人。我覺得就是如果溝通大家清楚嘅話咧，咁停工呢樣嘢唔係話即係難嘅啫。 好啊，同阿謝偉正傾到呢度啊。謝偉正就係香港營造師會學會會長嚟嘅。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高中通识教育科将会彻底重整成为新的科目。教育局昨日公布进展，提出课程及课时削半之后，新设三个主题，其中两个分别是教学生认识香港一国两制和国家改革开放。学习重点包括维护国安法、中央宪制地位、国家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等。第三个主题触及国际事务，重点亦都包括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例如国家和香港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教协副会长田方泽就认为，科目沦为灌输式的国民教育，只是唱好国家。而教联会主席黄锦良就认为，改革后的科目让学校了解国家近代发展实况，可以弥补过去不足，不认为是洗脑。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最低工资水平十年来首次冻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昨日宣布，本港经济处于深度衰退，加上失业率高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冻结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维持在时薪37.5。由于最低工资两年一检，大约21,200名基层雇员变相冻薪四年。《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疫情连续两日回落，昨日新增25宗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就有20多宗。新增的确诊当中，24宗属于本地感染，4宗源头不明。旺角朗豪坊时装店 Uniqlo 3名员工上个月底同朋友一共11个人聚会之后，至今5个人确诊同1人初步确诊，呢3名 Uniqlo 嘅员工全部中招。卫生防护中心要求1月14日至到寻日曾经到该店上班的超过70名员工需要强检。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有消息指政府已经向私家医院和私营医疗机构等发信邀请营办部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寻日午夜截止申请，报名反应热烈，相信有超过10份申请书，各逐10间选址运动场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而每針補貼是72元，政府會按中心接種站數目來計算墊底費，加上預約系統能夠提早顯示接種人數，相信有助承辦商安排人手同風蝕本末。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再有本港傳媒被中資公司收入囊中，創刊82年的《星島日報》獲內房佳兆業、國氏家族青睞。港交所權益披露資料顯示，該部的母公司星島新聞集團主席兼大股東何柱國已經在上個星期四在場外以每股個半出售所持有大約的28%股權，套現近3億7千萬，持股量就由31.37%降至到3.37%。這個是信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令到本港零售市道持续低迷。政府统计处昨日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临时估值是314亿元，按年下跌 13.2%， 是连续第23个月录得跌幅。总计去年全年的零售业总销货临时估值较2019年全年下跌 24.3%，而總銷貨臨時估量就下跌 25.5%， 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年度跌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預期農曆新年的市道難有起色。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港府的控疫手段看似強硬，實質就是雜亂無章。一些爆發多宗疫情的地區就不為封，市民和專家都說政府封區的準則不明。特首林郑月娥仍然死撑话是有理，最奇怪的就是政府对没人应门的单位计划破门入屋强检是匪夷所思，这个是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政府围封强检尖沙咀等四个地点行动寻日朝早结束，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但有121户没人应门，政府指不排除申请法庭手令破门强检。社評說，配合強檢是社會共同責任，針對少數不配合強檢的人士，政府當然有必要嚴厲執法，提升強檢成效，堵塞防疫漏洞。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近期舊區接連爆疫都是與地盤群組有關，而圍封爆疫大廈強制檢測主要都是針對傳播鏈的下游，不從上游着手，很難正本清源。社评话，如果当局因为基建赶工，控疫的工作得过且过，漏洞很难切实堵塞。咁当局应该系要求地盘工定期强检，如果地盘有多人确诊，必须停工14日。呢个系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嘅社论话，教育局通识科改革建议主要改变有三：一系公开考试，只系设达标同埋不达标，减低考试压力。二是取消獨立專題研究，釋放100个钟头課時；三是有關香港、國家和世界的課題，有更具體的學習重點。如果落實，學生可以從繁重的學習中鬆綁，方向是正確的。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出九龙方向咁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最主要阻咗慢线，龙尾就喺白石角啊。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吐露港公路支路啦，出九龙方向咁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啦。就比較擠塞，咁而家龍尾就喺白石角。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受防疫措施影響，佐敦嘅長樂街同埋志和街部分嘅志和街封閉，咁深水埗啦部分嘅基隆街、北河街同埋大南街封閉，咁受影響嘅專線小巴都係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新鴻基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而东隧的港岛入口西行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车龙就在晋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维景湾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 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下整个疫情点睇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大家新年前呢两个礼拜咧，都尽可能避免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触。尤其是你想系同父母啊团年嗰阵时候咧，最紧要都系喺嗰14日之前咧，系避免一啲任何啲风险嘅活动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2月3日，政府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报告，维持最低工资时薪37.5。 新增24宗本地确诊，4宗源头不明。政府再列3区为受限区域，今早完成行动。 教育局建议通识改革，教授国家安全观及政治体制。 缅甸军方改组政府。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商讨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翻返嚟千禧年代。咁头先就讲到受限区域啦，寻日就有3个地方或者就受限区域嘅，天水围、佐敦、深水埗。咁除咗佐敦咧，仲有一啲嘅个案啦，要核实啦，系咪有一个确诊嘅数字咧，仲要核实之外咧，其他地方咧都已经系知道检测咗几多啦，确诊系几多噶啦。咁连埋早前嘅一啲嘅受限区域咧，其实而家唔计佐敦咧，就系有10个地方嘅，10个地方咁啊，验咗咧大概系11,800多个人啦，咁啊揾到14个确诊个案，阳性率嚟计咧就系大约12%，0.12%，0.12%个数就系咁嘅。另外咧，头先都同大家讲到啦，最低工资就话系维持喺37.5啦，咁啊见到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有啲嘅讲法嘅，佢寻日就话咧动薪呢一个嘅决定咧系取得大多数股员嘅共识啦。是考慮到香港經濟處於深度衰退，咁啊經濟前景啦、市場嘅不確定性啦，委員會咧就需要喺防止工資過低同埋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之間咧係取得一個平衡嘅。咁佢都講到咧，最低工資唔應該被理解為咧係解決低收入人士同埋在職貧窮嘅唯一方法。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最低工資又得，講下疫情又得，歡迎你打電話嚟，我哋會接聽你嘅電話嘅。電話旁邊有潘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潘生，请讲啊！ 我系对最低工资嗰、那个佢唔加咧，系非常之反感。 嗯，你系一啲低薪行业啊？ 嗱，我屋企一家三口， 嗯， 我同我仔同我老婆，而家我同我仔就冇收入，净系得我老婆咧翻清洁，一个礼拜翻5日，每日8个钟头。佢一个月都系6,000多蚊到嘅人息嘅啫， 嗯， 咁啊全家收入啦，而家系，咁你谂下啦，如果仲唔加我哋，即系应该加而唔加嚟讲，我觉得坦直就系乞儿兜攞饭食。 有冇即系政府有冇其他计划可以帮到你嘅？即系譬如讲话综援啦，因为我见到寻日罗志光局长都有提到。 我咧就有少少综援咧，点咧？我已经70岁啦， 嗯， 咁我每个月咧有1,400蚊。咁我本人嚟讲呢，本来有嘢做嘅，就做咩呢？就喺学校做 part time 校工，翻3个钟头。 嗯。 咁而家又冇得做喇喎。咁我仔又冇收入，啱啱呢轮。 嗯。 咁你諗下啦，即係你可以觉得生活呢就好彩，即係仲有啲积足，仲可以顶得下。 嗯。 咁但我其实有一样嘢係好唔满意嘅，即係好火滚嘅就係。 嗯。 点解你啲公务员个个月个咪每年都要人工加？呢啲唔算，呢啲系乜嘢啊？呢啲， 嗯， 即系佢哋，我得二嗱，佢正如阿罗生讲，罗志刚话，佢得20,000多人有最低工资啫。嗱，我谂我老婆系全香港最低人工嗰、那个， 嗯， 因为佢一个礼拜翻5日， 嗯， 每日翻8个钟头嘅啫， 嗯， 咁啊就系用最低工资计嘅。 而家话你佢 变咗嚟讲啦，即系我哋嘅收入其实就尤其是呢轮啦， 系 即系真系好掹掹紧，好生活紧住嘅。 咁点算啊？点样挨落去啊？呢段时间即系仔仔嗰度又点样啊？会 佢暫時未有嘢做住，咁我亦都呢輪都即係我本來都有入息嘅，但係就都冇咗啦，都冇，咁變咗嚟講，我都仲有啲積蓄，咁仲還可以都頂得下，但係問題就話 係 你哋政府公務員，你每年有人工加，但係點解你哋唔體諒一下嗰啲入息咁低嘅人？以心为心啦，唔该佢哋有啲同理心。 OK， 好啊，唔该晒潘生。讲到最低工资啦，佢都唔系几同意咧，维持喺呢一个37.5，觉得即系佢自己讲到屋企嘅情况，而家佢自己又冇嘢做啦。咁仲有曾女士啊，都系讲最低工资噶。早晨， 系早晨， 请讲。 咁咧，我对于头先嗰个先生咧，我真系觉得好难过咯，即系喺香港嘅生活系咁困逼，咁难受。但是呢他所承受這些壓力呢並不是他的錯、哦 嗯、 這個是特區政府在這個防疫功夫做得勁差，漏洞勁多，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四波的疫情呢？全部都是輸入的、哦、全部都是因為呢政府的抗疫不力、哦、是他們譬如說是酒店檢疫啦、這個要戴手帶啦，他沒有人看管讓他周圍走、 嗯、 跟著有這個豁免令啦，令到咧呢一個嘅病毒咧入到社區，咁跟住而家第四波係完全深入曬。咁但係我哋睇唔到咧，政府咧佢有做到佢應該受到懲罰。譬如話好似香港係有呢一個高官問責制噶嘛，咁、你做錯咗嘢，佢哋唔使懲罰噶、哦。我哋而家120万人零收入，好似我嘅收入都大受打擊。咁、但係佢哋個個月都仲鬥緊幾廿萬人工喎、哦、跟住仲有人話佢啲錢唔可以存喺銀行擺喺屋企喎，佢仲攞出嚟曬，然之後話佢而家呢信心即係好有信心喎、哦、即係你叫香港嗰啲美容業啊，嗰啲酒吧業啊情何以堪呢？佢完全唔使為佢所做錯嘅嘢負責任，咁、那個高官問責制去咗邊啦？大陸啲官員做錯咗嘢，防疫不力啊，都即刻下台啦。而家佢哋仲走出嚟，好似張建宗話冇賠償啊，咁你叫啲市民點諗啊？哦，係啊，你哋做錯咗嘢，我哋就鬧我哋防疫不力，話、我哋周圍去， okay. 然之後咧，然之後仲冇得賠償，跟住而家仲區區去捉啲人檢疫。然之後咧就嚇親啲人，跟住佢哋仲喺度出緊糧。 我同阿曾女士傾到呢度，都係唔滿意成個疫情啦，都覺得即係而家成個社會咧，即係都好多影響啊，經濟上面講到一啲行業，亦都講到其實咧喺上年嘅六月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已經決定咗喺2020-21年度咧係凍結高中低薪嘅級別啦，其實同埋首長級公務員嘅薪酬咁啊，係4月1日咧就已經生效噶啦。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就當時就話啦，凍薪嘅決定咧係按既定嘅機制，咁亦都係通盤考慮咗各項嘅相關因素咧而作出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再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講下咧就係尋晚嘅受限區域之一深水埗嘅情況。早晨，阿劉佩玉。 喂，早晨啊。 早晨，劉佩玉。劉佩玉咧就係、是深水埗區議員嚟嘅，亦都係南昌中嘅選區。咁啊，見到尋日咧嗰個嘅受限區域嗰度咧，係咪完全喺你個選區之內㗎？係 啊，係啊，全部都係我選區嘅17栋嘅樓宇。 係呢、這個即係見到而家今朝嗰個情況咧，係咪完全開翻曬㗎啦？啲即係居民啲翻工啊，嗰啲情況係咪都順利？ 今朝我落去睇啦，咁我而家都喺現場嘅。 係 咁就而家主要就可以容許啲居民，即係受限區域嘅居民咧，就憑住嗰個陰性嘅個信息，同埋身份證啊，同埋嗰個嘅手帶咧，就可以出入，經過檢查之後出入。但係其他外來嘅人咧，就唔可以出入啦。 嗯。整體啦，見到而家出咗個結果，就話大約檢測咗1600人啦，有冇人係做確診嘅，即係冇人係確診嘅。你點睇呢個結果？ 咁呢個都係對居民嚟講係一個比較放心啦，因為畢竟都叫做過一次全面嘅一個檢測，大家都知道，因為呢類嘅樓宇咧，佢哋污水潛艇陽性，其實即係居民係好擔心嘅，而且亦都有一棟樓宇過去咧係有個3个確診啊嘛，咁所以做咗呢一次咧，其實我同啲居民都傾過偈咧，大家就 已經其實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話要做㗎啦。咁、但係就冇諗到琴日即刻就封區去做啦。咁而家做咗之後，大家就唔安心啲咯。 嗯，但居民本身反應係大唔大咧？雖然有心理準備，但係要封嘅時候，尋日都見到好似有啲即係相對狼狽啲嘅情況啦。見到一啲非法鋪啲客人又本身染住髮啊，剪到一半啊，又要走落街啊咁。你自己見到啲街坊啊，或者尋日有冇一啲受影響人士向你求助？ 啊，就其實樓上嘅居民咧就好啲嘅，咁不過因為我哋呢區好多人都放工比較夜啊，所以佢哋一翻嚟嘅時候就封咗，而且要只能夠喺一個出入口出入咧，咁所以佢哋就要排隊出入去咧就比較耐少少咯，但後屘都好翻啲噶啦。其實最受影響可能係啲商户咯，因為商户本身就比較突然啲啦，咁變咗好似今朝咁咧。而家仲未解封，咁變咗啲商户咧，有啲送貨嘅，咁又未得啦，圍封咗喺入面嘅，又開唔到門啦，而且近住北河街街市，咁變咗嗰啲送貨嗰啲，而家暫時都仲未可以入到去咧，就比較狼狽啲咯。 嗯，算唔算啲商户本身都係住喺受限區域入邊可以翻屋企，定係真係都係要留喺間鋪頭度噶？ 我都收過有啲求助，就係佢哋唔係住喺呢個區嘅，咁但係因為圍封咗。佢就唔可以出去咧，咁唯有就只能夠喺呢個區。但係佢有冇住址？咁變咗民政署我哋問過，就有一啲帳篷啊，或者係有啲位置俾佢休息。但係咧，對於佢哋嚟講，始終係成晚流流長啊嘛。咁變咗都係比較彷徨啲咯。 嗯， 係啊。 見到尋日咧，就深水埗嗰度咧，就有啲剪緊髮剪到一半嘅客人啦，咁啊走咗落街啦，咁見到報道就話有部分是可以係離開嘅，因為他就向當局嘅人士咧出示了之前嘅一啲檢測結果。你自己點睇啊？即係有一啲受限區域嘅人出示結果然之後可以離開，係咪都可以接受咧？這個做法 我覺得都可以，即係我自己認為是可以酌情處理嘅。因為琴日我都收到一啲個案就是話佢其實琴日就已經檢測咗，琴日亦都知道咗個信息有個短信。確定是陰性的。咁譬如呢啲嘅情況咧，就我覺得係政府可以應該可以酌情容許佢哋即係唔需要再做檢測，或者如果係本身係商户嘅人，咁佢係琴日或者前日都做過而係陰性嘅咧，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彈性去處理咯，就唔使話咁僵化咁。咁我見琴日都有啲咁嘅情況都出現嘅。 但都唔少啊，應該譬如本身深水埗亦都有係指定區域啦，都唔少大廈立咗佢呢個嘅強檢嘅名單咯，應該都唔少人做咗一啲測試嘅咯，係咪應該即係咁就好多嘅咯？如果全部都可以放走嘅 喎，我就冇一個數字嘅統計啦，但我見到係有啲咁嘅情況，亦都有街坊問我，而我哋都問過相關嘅政府人員，咁佢都話可以即係譬如佢琴日。收到的短信是陰性的，那都容許他不需要做。但當然就這個其實就要政府去把好關了。你說三日前或者兩日前做過的，我覺得都是即這次都多謝市民的配合啦，也都是很合作啦。暫時我們又見不到有什麼很大的同市民的意見會出現 咯。OK， 嗱，尋日劃區嗰個範圍都相對大一啲嘅，即係比起其他即係近日嘅受限區域啦，有成17棟嘅大廈咧係納咗入去受限區域入邊。咁啊，見到咧係其中一個嘅門號咧喺過去14日咧有3宗確診啦，咁其他就似乎就冇確診喎。你覺得嗰個劃嘅範圍會唔會大一啲咧？你自己作為區議員， 就我。真係好難講係大定係細，可能相比起其他區，即係話一棟兩棟咁樣去檢測咧，即係睇落係比較大啲咯。咁但係深水埗咧，我了解我哋嘅呢個區域好多啲樓宇係好密集嘅，即係一唐樓全部都挨住嘅。咁而佢咁樣去劃咧，因為其實早嗰上個禮拜其實一路都喺度咧收放緊啲風，係話會封區啊。其实之前是鸭寮街是最担心的，因为那里是第一首先是验到是有阳性的嘛，那些污水。咁但所以其实大家都有了一个心理准备，真是几时封的啫咁样。咁所以你说那个区域其实而家睇返个结果呢，全部幸好就是都冇确诊啦。咁同埋一晚其实佢哋都做到我听啲居民讲 即兩點前其實都做曬㗎啦。 嗯。 咁有啲都唔需要兩點添。咁所以佢做咗之後亦都冇咧，效率都高咧。咁我覺得都係要睇翻嗰個樓宇嘅結構。喺深圳寶區嚟講，呢一個 block 啊，呢一個羣咧，其實係一個羣組嚟嘅。 嗯。 咁佢咁樣做咧，我又覺得就都冇話好，冇話大同細，最緊要係。即係按實際嘅情況都做咗，咁就 OK 啦。 嗯，另外都想問一問阿劉佩玉嘅，見到尋日民政處咧就有一個嘅做法，就話出咗稿，就話受限區域啦，發現即係有多個單位咧係有一啲人喺入邊，但係又冇應到門嘅，咁就話可能會採取一啲法律行動。咁提到包括咧就話會驅逐一個別人士等等啦，或者向裁判官咧申請手令係破門入單位嘅。咁今次見到咧你哋嘅受限區域入邊咧，深水埗嗰度咧都有大約200個。嘅門户咧係冇應門嘅，咁咧就總共咧係860個，有200個係冇應門，都成差唔多四分一啦。怕唔怕會真係會要破門啊，或者驅逐個別人士啊？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今朝見到咧，就係每一個樓宇下面都有3至6個嘅工作人員喺度守住嘅，就去 check 究竟即係有冇人係未做嘅。咁我亦都當然啦，因為呢邊嗰啲區。是很多劏房，基本每一棟都有很多劏房，所以我們平時我們做家訪呢都是沒有人應門的，所以就是這種情況政府這樣守住呢，除非他不下來啦，如果不是呢其實一定知道是他們有沒有做，沒有做那些呢就要立刻 去處理啦。至於說破門那裡，我們昨天都提政府啦，就是即盡量呢都是要看看他什麼原因，盡量都唔好话第一个优先就去破门去处理啦。系啊，始终我谂都系要睇翻究竟个就上多叫民政处可能派人再上多去两三次，系去睇下咩问题，可唔可以系尽量叫佢哋去检测？因为个目的其实都系希望啲市民去做检测，检测完之后系大家发现到嘅就可能要隔离啦，安全嘅咁就大家安心啲啦。即系个目的系检测啊嘛，而唔系去做破门或者去做一啲检控。之類嘅嘢，咁我希望政府都盡佢自己所有嘅能力去幫啲街坊，因為呢度都有啲少數族裔嘅喺度居住嘅，咁所以佢哋啊，或者係有啲老人家啊，或者有啲低收入嘅人，其實佢哋收嘅信息咧，唔係話好噶，咁所以都要盡力去做咯，係啊。 好啊，同阿刘佩玉倾到呢度啊。刘佩玉咧就系深水埗区议员，系南昌中选区嘅。头先就讲到，寻日深水埗有一个嘅受限区域嘅情况，佢了解到一啲街坊嘅情况啦。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晚被围封的佐敦受限区域，朝早大约八点解封。居民林先生同坐轮椅的太太，朝早接近八点离开。他说昨晚朋友来探访，受到行动影响，需要留宿一晚。由于朋友同自己都是老人家，有政府人员凌晨四点几上门为他们做检测，并且送上物资。探访林先生的郭先生说，不觉得检测突然，政府有派人上门为他们检测的安排贴心。他又说，听朋友说百乐大厦没有确诊才放心到访。他是在早上七点半收到阴性检测结果的通知，而部分人四点几已经收到。在百乐大厦速递公司上班的张先生说，他需要八点半上班，当时获警方告知未能够进入区域，而雇主亦都未有通知，于是在围封区外等候。深水埗受限区域完成检测行动，当局正是进行执法，仍然未正式解封。受限区内有多个排档和食肆，有商户说早上七点半已经到场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入内。在茶餐厅工作的容小姐说，餐厅原本早上六点营业，因为围封行动暂时未能够营业。早上的生意额占全日三分一，封区影响生意， 但他认为大范围检测保障安全，令到外界对深水埗增加信心，希望日后生意有改善。报纸档负责人黄女士说，平日六点半就开档，这次行动估计影响三成多生意。他认为强制检测有必要，最终透过检测才知道区内有没有个案，让大家更加安心。政府早上大约七点完成天水围天行村行乐楼的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正是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曾经派员到访大约225户，当中13户没人应援，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当局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宗是本土病例，吉林有8宗，黑龙江6宗，河北1宗。另外新增12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中7宗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89619人确诊，83400多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周中期多云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2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1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8蚊，跌12蚊；腾讯控股728.5，升3.5；比亚迪股份263蚊，升2毫；保利协鑫能源3.46，升4.6。中国海洋石油8.45，升2.7；美团401.8，升6.8；药明生物117.3，跌3.1；友邦保险96.7，跌1.05；中国平安89.65，跌1.6；小米集团29.4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9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8，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520點，係升157點。港金現價報170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1美元，卖出18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五分钟之前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主要就系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就挤塞，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吐露港公路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仲系挤塞。

你仲要克扣埋佢嗰個即係冇咗嗱，六十五歲之後就唔需要再供強積金噶嘛。佢反而仲處喺一個不利嘅狀態。你變咗嚟計咧，就只會係令到嗰啲咁嘅即係老闆咧，係即係更加刻薄嗰啲人。咁而且你今次其實凍結，反而我覺得好事，因為每一次一講最低工資加人工咧，未加咧，我哋出去食嗰、那個食餐飯咧就加$2，好啦，到實際加嗰陣時咧又再加$3。即系嗱，你谂下个通胀源头喺边度先？ 好啊，唔该晒刘女士，讲到即系都担心，如果最低工资升嘅话咧，可能会影响一连串嘅嘢，包括咧就系物价、通胀啊等等。咁啊，讲到咧，即系其实疫情嘅情况啦，见到即系疫情到而家都成一年啦，好多个地方咧，啲处所咧都系被勒令停业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按摩业啊。见到咧就话过去一年咧都有超过咧100多日咧系即系闩咗门。咁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早前喺记者会嗰度咧就话希望。呢兩個星期可以將疫情有效咁壓制，咁過年之後就可以逐步有序咁復翻業啊，呢一啲行業咁復課啊等等，咁亦都講到啦，如果俾一啲嘅行業原本閂咗要開翻都有一啲嘅要求同條件嘅，第一就係啲員工要定期做測試啦，14日啦，咁另外又講到話要啲客人係要求佢哋要用安心出行嘅，咁如果冇嘅話就要實名登記，咁另外就話如果個別店鋪係有確診嘅話都要係自己係閂咗佢14日嘅。哦，請你一位嘅按摩業嘅同行咧，講下佢嘅睇法啊。對於呢一啲咁嘅措施，係咪真係新年咧可以開得翻咧？佢有冇信心咧？有按摩業總會主席周振宇，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周振宇，點睇頭先政府講話嗰啲措施？如果真係開得翻，都有一啲嘅要求嘅。14日就係測一次就安心出行，同埋話如果即係中咗確診嘅話，都要停14日啦。咁點睇啊？ 其實呢種情況咧，呢個咁嘅政府呢個提出咧。在較早前咧，我哋已經向政府咧，都係建議有咁嘅建議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我哋都希望可以通過官民合作咧，大家可以對抗到個疫情咁樣啊。 即係都願意接受嘅呢幾個條件都係可以做到嘅。 可以，可以，可以。其實一直咧喺過往我哋喺可以俾我哋開嗰段期間咧，我哋都執行咗好多項嘅措施，自我去睇住自己嗰個生意同埋嗰個疫情嗰個進展嘅。 但我見到你哋之前講啲建議咧，就好似仲多過政府添，係咪話願意將嘅營業時間會縮短啲？係咪如果真係開翻都會咁做？ 其實我哋願意咁做嘅，咁睇下政府嘅睇法點啦。咁我哋總之只有配合到嗰個政府嘅做法，而我哋亦都可以開門營業，可以做到生意。咁員工咧亦都可以揾到啖食啦，係嘛？呢個就係我哋都想嘅咁樣。 縮成點咧？譬如營業時間縮到點樣，又可以平衡到，又圍到皮，但係又可以平衡到嗰個風險啊？ 其實我哋嗰個按摩院咧，嗰、那個營業時間我哋咁樣嘅，就係22个钟头嘅。咁啊，剩低2个钟头咧。其實發牌當局咧都俾我哋一個空間2个钟头去做一啲叫清潔衞生咁樣，呢個過往都係咁樣。咁所以我哋願意咧就話，不如我哋縮短10个钟头啦，俾翻12个钟头我哋營業啦咁樣。咁起碼都喺疫情底下嗰個措施，我哋嗰個生意已經少咗，因為嗰、那個叫做限制人流咧，我哋已經縮過成半嘅空間噶啦。咁再縮。一半的營業時間，接近一半的營業時間呢，那當然對我們有所影響，但我們都希望可以從這個這樣的工作上的配合呢，令到疫情呢，可以有一個叫進度在這裡。 這個跟人手有沒有關係的？即是譬如停了業這麼久，我相信有一些員工都可能轉了行，要開得回是不是都沒有那麼容易，即刻啲人埋到班齊曬人，是不是都關事啊？這個 其實有所影響嘅，其實有部分人咧，譬如可能已經轉咗業啊，甚至乎有部分咧，亦都離開香港避個疫啊咁樣。咁雖然話少咗，咁但係我哋都預計咧，若果啲員工翻嚟有充分人手咧，我哋都縮短佢哋嗰個，即係譬如每一間嘅人數啊，可能縮到6个钟头啊，可以大家互相都叫做翻到工啊。亦都叫做揾到食先啦，咁樣。 但整體夠唔夠人開翻咧？如果話真係新年之後，好似又唔係好耐。如果即係最樂觀，新年後開翻， 我相信都足够人手嘅，因为事实上好多人都等紧翻工。 新年之后你觉得个希望大唔大？系咪真系可以开得翻啊？你自己估？ 我哋想就咁样想啦。但实际上个情况，我相信都视乎政府嘅决定而定咯。 实际嗰、那个铺头入边都有一啲防疫措施啦，头先都提咗。咁我想知道啦，譬如做按摩业咧，系咪即系譬如水疗啊嗰啲都属于系你哋行业其中一啲服务嚟噶，系咪？如果嗰啲系咪都比较难戴口罩啊？即系 嗱，喺水疗方面嚟讲咧，我哋自从去旧年嗰、那个四月开始到而家咧，我哋嗰、那个桑拿嘅设施同埋个分难浴设施，咁讲起上嚟桑拿、芬兰浴咁样，其实我哋简称嘅叫干蒸或者湿蒸嗰、那个嗰、那个服务咧，我哋已经系停咗到四月嗰阵时咧，就停到今时今日噶啦。 系 咁啊，自俾人对我哋嗰、那个生意过往咧都有影响嘅，不过个影响去到都起码都开到门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呢方面我哋都系表面上个浴室系停咗差不多200人，其实呢就四开始已经停到而家了。 好，同阿周振宇傾到呢度啊，咁啊了解咗少少一啲按摩業嘅情況啦，同埋嚟緊如果真係開得翻，佢哋有啲咩措施咧可以做到啊，人手啊等等。咁周振宇咧就係按摩業總會主席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過去20年，以互聯網為代表嘅新技術，實際上正喺度重塑世界。从商业到政治，从生活到职业，一个人能够获得乜嘢商品，接触点样嘅媒体，点样同世界连结，点样理解呢个世界，几乎全部都依赖新技术，依赖演算法同大数据。但系技术俾人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都接管咗整个世界。喺数码化时代，边个控制咗大数据，边个就控制咗世界。数据成了新的独裁者，技术走向失控的结果就是大数据的独裁。 由这里先知书店的文章引入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说话。一个国家里面，如果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能够不加控制地主宰其他同胞的意志，这样无论这个国家被称为君主制定是民主制，它在实质上就是独裁。因为疫情，世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逻辑。一种是国家权力最大化，集体主义式的，秩序高于自由，公共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与之对应的是能够集中一切力量，调配所有资源的举国体制。另一种是个人权利最大化，即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高于秩序，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是站在举国体制对立面的自发秩序与自治模式。 因为疫情和大数据的控制，美国大选亦都出现了纷乱和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自由是不是会导致失控？秩序是不是会导致专权控制？保守主义的精神这本书这样写，一个公正的政府在权威的诉求和自由的诉求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健康的张力。这个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精髓。美国历代很多位政治人物都将这本书当中的原则当作座右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保守主义的精神》，作者罗素·柯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转讲下另一个话题啦，上年九月啦，原本东铁咧就会用新嘅信号系统噶。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都记得啦，喺原本计划用之前嘅日子咧，就话发现试行嗰阵咧，列车有一啲入错线嘅问题，咁就要临时停用。咁亦都咧成立咗咧委员会去调查事件噶。咁啊早前港铁咧就系发表调查报告，就话咧结果就睇到就话因为新嘅系统咧系过度负载，出现一个叫做重复设定行车路线嘅问题。 咁呢個係講緊就係話會令到一啲列車咧可能會駛向唔係原本預定嘅路線。嗱，而報告亦都睇到咧，港鐵同埋新嘅系統承辦商喺上年五月已經知有問題噶啦。不過港鐵咧就因為指咧問題唔涉及安全，咁所以咧就未列呢個問題咧係做一個嘅關鍵事項，亦都未有調高到去嗰個嘅監控嘅級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前九鐵主席、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田北辰想問下啦，頭先就講到，亦都講到個報告啦。五月就已經知道個問題噶啦，但係個判斷就話係安全同良好，問題係中等，唔係關鍵嘅。你點睇呢一種呢個判斷咧？嗰、那個調查報告揭發到。 如果各位記得咧，舊年九月十二殺停之後咧，其實我即日啊，已經開始去周圍白下咧，瞭解咗個情況，同佢今日五個月後講嘅嘢咧係一模一樣。咁啊，最大嘅關鍵咧就係佢本身嗰個公司嘅文化，我已經公開講過好多次啦。個公司嘅文化係點咧？事實上，工程部啊係差唔多個獨立嘅山頭嚟嘅。 嗯， 你有冇留意咧？咁多年嚟嘅出親大事啊，都好似成個管理層同埋董事局同埋政府部門啊，都含蒙查查，唔知道工程部做緊咩事？你記唔記得高鐵超支啊？ 嗯。 咁咧嗰陣時有個西人嘅總裁，咪結果搞搞下咪唔熟咗，咪走咗嘅。 嗯， 佢講啲嘢又蒙查查嘅喎。咁啊，去到紅磡站、沙中線啦，搞到前總監又即係失職啦，又走咗啦。跟住中層嗰啲又走咗啦。所以最大嘅問題咧，因為一個鐵路起條鐵路咧，個工程部裏頭有好多好多嘢咧係好複雜。咁佢哋好多嘢咧，就為咗方便啦，又費事成日再問政府攞批文啦，有時又擅自改圖則啦，你都聽過曬嗰啲嘢噶啦， 嗯， 係咪？咁呢支信號系統 exactly 正正又係一樣咁嘅嘢，佢哋公司要求呢、這個就未必係工程部嘅嚇，營運部要求一個特別餐，即係一個附加嘅程式，係令到佢可以儲多啲數據，個原意係好嘅。即是话呢全世界将来大塞车呢可能要八个钟头整好，佢希望半个钟头整好。咁於是乎佢要储大量嘅数据去追查每一架列车。如果之前係停咗度唔喐，咁点解呀，咁咩原因呀、啊、咁。咁但係个付出个代价呢就係、是、个软件商交唔交到功课呢，咁嗰样又交咗俾工程部喎。咁工程部出 tender 俾软件商，软件商就签咗就话我做到。咁做咗嚟咁佢咪试囉。咁試試下發覺唔得，好啦，最大嘅問題就揞住唔講。佢唔講咧，佢個道理好簡單。佢話無論你點入錯線咧，我架車如果前面路軌有車，我一定會停。咁所以佢話完全係唔涉及安全呢樣嘢，我同意嘅。咁你個觀感離譜嘛？你試下如果你搭架車去羅湖，突然之間發覺架車喺落馬洲嗰條線度。跟住嗰個系統話：，對唔住啦，我哋而家入錯線，我哋將會去到落馬洲咧，就翻翻轉頭車翻你去羅湖噶嘛，專車送你去羅湖啊。咁你諗下觀感幾差？咁、個問題就係佢而家話一定冇呢個安全問題，但係佢內部嘅文化咧係出咗事十次機會。可以講俾個管理層聽，佢哋結果諗住唔講。咁而家出到嚟嘅解說咧，就話判斷錯誤，冇刻意隱瞞。其實刻意隱瞞同判斷錯誤係一線之差。咁所以我一路都話咧，佢呢次一定要整頓成個工程部，一定要有人頭落地，一定要有人失職調職，佢先至可以認真。好強硬咁改變呢一個文化。 田北辰啊，過往咧針對一啲即係港鐵入邊一啲溝通啊上報嘅問題，都提出過唔少嘅措施嘅，但係今次似乎都係發生類似嘅情況。 乜嘢措施都冇用㗎。陳帆局長點知港鐵入邊做乜啦？董事局一個月開一次會，十幾個 agenda item。點睇到咁細？佢開一個委員會監察另外一個委員，監察第三個委員會。我話俾你聽冇事。而家新成立個鐵路拓展處，如果個新處長係真係夠撲咧，佢就日日去坐喺度監督住嗰個工程部。佢有咁嘅時間，佢就應該咁做。但去到最後，都係要徹底改變工程部嘅文化。 今次 你想想啦，整個部門你知唔知佢幾多人喺個工程部啊？ 嗯， 一層一層一層咁落，你總監嘅嘢下面發生嘅嘢咧，上一層知嘅，再上一兩層已經唔知啦。去到總監，佢根本都冇查查。 嗯， 係咪？咁所以個問題係你成個文化，你要整頓成個文化，得一個方法啫，就一定要問責。 嗯， 绝不手软。 见到行政总裁曾泽培咧， 如果系内地发生啊， 嗯， 有一任何一个市啊、镇啊，突然之间疫情失控啊，即、 嗯、 刻书记、市长全部调职， 嗯， 你见到噶？咁你又咪惊咯？ 嗯，见到阿曾泽培咧， 有冇喐过人咧？一个人都冇喐过， 系 佢调职已经好俾面啦。 嗯，田北辰，我想问一问先，因为见到曾泽培咧，佢都有个话、成立咗一个嘅项目保证监督组嗰个监察成个沙中线嗰个准备工作嘅，呢啲又系咪对正翻而家嗰啲问题嘅咧？又 嘥气啦！ 点解你冇乜希望啊？对呢、這个 佢董事局咁啊，跟住有个叫做咩项目委员会去睇，而家又再下边再整多个，整多个。我都讲嚟讲去一件事，你要有问责嘅精神。 嗯， 你任何嘢记唔得上次红磡站东铁咧，咪嗰个列车去到咁上下，咪转弯嘅时候咪出轨嘅， 系 自开两拳，你记唔得嗰次啊？ 嗯， 嗰次咧又系维修部门嘅疏忽啊嘛。 嗯， 系咪？咁有冇人頭落地啊？有冇炒油啊？佢一日唔做呢啲咁嘅嘢，呢、這個鐵路呢間鐵路公司一路落去，只有永遠都係咁嘅啫。一個委員會冚一個委員會，再冚一個委員會，全部係多餘嘅。 嗯， 如果你俾嗰啲人知道佢係會炒油冇咗份工，我包你佢哋而家會醒定。 嗯， 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即、就、係、是、一個真真正正落實嘅問責精神。 嗯， 咁佢哋点解咁惊咧？嗱，呢个有理由嘅，因为上边知道我要靠呢班人起新铁路嘛。 嗯， 咁政府又话一定要起嘛，你唔起唔得啊嘛，系咪？咁你又一定要起，又系净系得佢起，咁佢咪要买呢班友怕咯？ 嗯， 咁讲真，呢啲人啊，老实讲，如果你炒咗佢咧，香港唔系咁容易揾第啲人嚟。咁所以最紧要嘅方法就系佢要积极培养下边啲人上嚟。佢大学开始毕业招生，啲人入咗嚟做，一路学嘢一路做，慢慢慢慢有足够下边嘅人浮上嚟，咁咪够胆去喐上边啊！即系出事问责嗰啲人咯。 嗯， 佢而家好多时就话：喂，我喐咗呢个人，我搞唔掂，我下边冇人升到上嚟，咁我咪买佢怕咯。 嗯， 咁就系咁啫嘛。 最后我想问一下啦，个铁路处头先你都提到啦，你对佢嗰、那个即系对于港铁啦，日后会唔会再出现呢啲情况啦？铁路处嗰个角色可以点做啊？ 铁路处咧，我系寄予厚望嘅。 嗯， 铁路处嘅处长分分钟可以踩只脚入去睇住工程部嗰班有做嘅嘢。 嗯， 而咧系可以令到嗰班人咧系即系醒定啲，有嘢就汇报。仲緊要過佢公司嘅高層，因為佢公司嘅高層睇落去咧好多個問題嘅。 嗯， 咁你個行政總裁又好咩又好，又要擺平營運同埋工程嗰個山頭，你明㗎啦。 嗯， 佢好多山頭要擺平㗎嘛。 OK， 咁呢個二十年嘅喐咗佢工程部，我冇人升啊！嗱，你喐咗佢，冇人做嘢㗎啦。咁呢個鐵路同渣打線處長就唔係，因為你一個政府監管入到嚟，佢、 okay. 大條道理、 okay. 要求呢個人點樣調職喐，咁啊俾壓力俾港鐵去做咯。 好啊，同阿田北辰傾到呢度啦，時間所限。田北辰就係前九鐵主席，亦都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